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清明前夕，市预警中心发布温馨提示，今天到本月7号，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持续偏低，白天平原最高气温为12度到14度，夜间最低气温为3到4度。今天夜间到7号，白天北风较大，外出要注意防风安全，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清明假日期间，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等四大类30项清明假日游园活动。同时，樱花、桃花、海棠等各色早春花卉也已经陆续进入花期，观赏效果较好。颐和园等公园的传统非遗特展也于清明节前相继开幕。受可能出现的较大客流影响，公园门区手机网络容易出现通信缓慢的情况，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游客到公园前通过畅游公园互联网售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完成网络购票，截屏保存购票获取的二维码，到公园门区直接刷码入园。市属11家公园的60个门区现已经开通130多条网络验票专用通道，网络上最多可以提前5天购票。节假日期间，颐和园、天坛动物园等重点公园和玉渊潭北京植物园的春花展容易出现较大客流。市公园管理中心将通过游客流量管理系统实时采集、查询和统计，发布公园主要门区的入园、在园、出园的客流信息。昨天开始到本月28号，北京海洋馆开启第二届海洋文化踏青季。本次活动以公益义卖、海洋环保、绿色踏青为主题，通过绿植义卖、多肉盆景亲子活动、环保科普展板等多种互动参与形式，宣扬海洋环保的意义。来听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我们距离海洋很远吗？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会不会侵扰海洋生物的生活？这次海洋文化踏青季，北京海洋馆希望大家了解海洋生态危机的现实，邀请大家一起从点滴做起，保护海洋，投身公益，关爱地球。活动期间，大家可以在科普角参与一次公益义卖，用几元钱换得一份绿意十足的多肉植物。在北京海洋馆的科普角，每天三场的多肉盆景 DIY 活动，由专业科普老师带领大家了解自然循环的意义，动手制作萌纯可爱的多肉盆景。在亲子的动手与参与中，北京海洋馆希望游人可以从关爱身边的绿色开始，加入到海洋环保的行列，践行保护地球的责任。环保与公益并不需要刻意而为，比如准备自己专用的水杯与餐具，购买本地生产的食材或商品，像这样并不影响生活品质的微小改变，就会减少塑料制品的消费，减少运输包装环节的污染，进而保护地球环境。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还是很冷的啊，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部地区呢还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早晨北部地区是有零星小雪的，那么到了晚上呢是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也到达三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小长假来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 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春风惹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男人。给钱吧，老婆。 没有，有也不给。 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登你的报？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啊，是冲你，大明星阮玲玉。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申请出击。 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留守。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啊，欢迎各位正在为您直播。 说到今天的清明假期呢，也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生日季当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知道，在北京文艺广播从4月1号开始，咱们的24岁生日季活动已经火热的展开了。 对，今年我们这个有一个主体的一个词儿哈，叫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咱北京文艺广播呢，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形成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关系啊。那么人艺加文艺，希望大家都春风得意啊。咱们24周年的生日季活动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喜爱话剧和声音表演的各位听众朋友，哎，你们可以大显身手啊！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呢，文艺广播都会跟咱们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哈。几档节目当中啊，有咱们从早上开始，我们出发吧，全天的诵读小站，还有咱们四点有戏，以及晚上的演艺群英会，在这些节目当中呢，哎，各位都可以听到一些片段。这什么片段呢？就是主持人我们献丑演绎的咱们人艺经典剧目的一些片段啊。 刚才咱们片头之前，大家已经听了我献了一次， 一会儿下半段给你听听我的啊。 好， 然后呢，您还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您找一下那个生日记的菜单。这个菜单当中呢，你可以看到6段人艺经典话剧的选段和经典台词。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段，然后呢，通过声音演绎录制一段音频啊，只要是2分钟以内，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一个信箱，就是 诵读小站全拼@163.com、参与这个活动呢，我们最终将会选取比较有特色的24位听众，这是作为我们生日季啊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到四月底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一起来庆生，跟大家一起到仁义看话剧。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的生日季，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更多的精彩向大家呈现。那今天的4点有戏来到了清明假期第一天，今天也是清明节的正日子。 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在今年的四点有戏当中有两个部分组成，叫做欢乐追剧和文艺观影， 可不是吗？ 除了这个欢乐的追剧之外呢，在文艺观影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跟各位在每一周都会分享各种各样来自影视的热点。其实呢，在这些热点当中有热热闹闹的，当然也有平平淡淡才是真的部分。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有更多的追忆和思念，我们知道可能在昨天开始有更多的节目以慎终追远作为主题。那其实在电影世界，在光影世界里面有更多这样的主题陪伴着大家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要跟大家回听一些经典的电影片段啊，同时我们也说一说电影当中的告别时刻。 对，告别时刻其实是咱们老听的一首西方歌曲的名字 啊。 事实上呢，在这个告别时刻当中有很多个重要的节点，重要的部分。有的告别时刻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诗词当中的生离死别。那其实呢，结合昨天的这个天气，我们今天呢虽然没有在推送当中跟大家见面，不过我希望把我们的这一番心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个表达。昨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呢？用一首词的其中一句来表达，就是昨宵风雨，只有一分春在，今朝犹自得阴晴快。说的昨天的天气和今天的转变，其实这个清明假期我们一直都说雨是一个最好的陪伴，仿佛是寄托着大家的思念。那遇到清明，我们说追思故人，当然也应该看到生活当中更多的清丽和美好。那么今天四点有戏，我们就一起在光影记忆里用一些电影的片段和大家来共同追忆。其实我们在思绪当中有很多的感恩，有很多的记怀。 对啊，这个很多的情感都是在告别时刻发生的啊。先来重温哪个告别时刻？ 我觉得其实一说到这种追忆啊， 啊， 一说到亲情，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当中不是亲情胜似亲情。是哪一个电影呢？我记得在前些年这部电影非常的轰动，甚至引发了大家对香港电影重新啊回到大家视野，可能会再掀一个高潮这样的一种说法。它的名字叫《桃姐》。 这是好电影啊。而且那一年这个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2年哈。这一部文艺电影啊其实是打败了诸多的这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对。 获得这个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是。 啊、 在桃姐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描述的这段，我跟他说嘛，不是亲情，但是真的胜似亲情。他说的就是一位跟随着多年东家的这么一位老佣人，桃姐，她把这一家的第二代的主人小主人已经抚养成人了。但这个小主人我们知道刘德华演的这一位已经是跟刘德华相仿，跟演员真实年龄相仿的年纪。 对对对对对，而且也是影视行业的啊， 对对对， 从业者啊， 是是， 制片人是一个， 没错。然后一直独身嘛，所以呢，他跟桃姐几乎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相依为命，桃姐呢依然是在每一天啊，开着窗口的那盏灯等他回来，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之后，桃姐因为年龄很大，突然发生一些变故，因为这个中风的缘故， 对，就住院了， 对， 所以说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 其实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知道在后半部分表达的更多的主题就是桃姐和这个他抚养的这个孩子之间，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已经走到了似乎生命的尽头， 对，其实两个人，我们这么说吧，你别说这两个人没有这个实际的血缘关系啊，你就是亲若，不是亲若了，就是亲生母子啊，也一样会有这个感情的裂痕， 对 啊， 对， 当这个世事无常啊，你有生活境遇的变化的时候，当两个人的价值观有碰撞的时候，对吧，你出现这种感情裂痕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电影当中展现的他们的那种小摩擦啊，小的一种交往，来往的那种言语之间的刺激，到最后这个桃姐在床上已经病床上已经不能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夫跟 刘德华演的这位制片人之间的这样一番交谈之后，刘德华的心里已经有了更多的涟漪。 嗯， 这个时候的这一段应该是他们作为叫做生死离别这个主题的一个高潮部分。 嗯，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电影最后的这么一小段，他讲的就是陶姐已经要远离人世了，这个时候刘德华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 婆婆是肺气肿，加上以前的两次中风，身体条件已经不是很好，各个机能都衰退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她的，不如让她自然的离开好吗？你考虑好告诉我。 先不说，待会再说。喂，他们，对，造园计划今晚飞。嗯，好。 你决定了吗？ 决定了。 还有没有亲人想见最后一面？ 没有了。 那我们就开始减少药量了。 嗯，等一下我回内地工作，大概一个礼拜才回来，如果他突然走了，麻烦你直接送到太平间，手续等我回来办。 哎，借我一百行吗？五十，三十吧。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能够有陶姐在我们家服务那么久是一种恩赐，谢谢各位莅临。坐吧。 听到的这个陶姐的最后的片段，其实一共出现声音的在这一段当中也就不超过四个人。 嗯， 第一个出现的声音应该是医生跟刘德华扮演的这个罗杰在交代后事啊。 嗯， 刘德华在回应之后出现的那个声音呢，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香港的老演员，他其实在当中演的这个人物啊是一个老街坊邻居，他用古诗词当中非常有韵味的这么一个节点来描述了一下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嗯， 那第四个人出现的就是，这是一个关键人物，秦沛演的一个监书。 嗯， 还记得那个人吗？ 对，嗯， 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就可能是个浪荡子，然后呢 对对对， 有很多不良的嗜好， 哎， 到处借钱，其实是为了满足不良嗜好的。 嗯， 但是最后这一幕借钱的时候，他说借我一百行吗？ 嗯， 五十也行，就实在不行三十也行，但都以为他还是在继续他那个嗜好要花钱。 嗯， 到了最后他拿着一束花出现在那个灵堂的时候， 嗯， 答案就出了现了。 嗯， 就是他其实是为了买这束花来送别陶姐。 对，其实这个老人呢在整部戏当中，就是在这个医院里啊跟陶姐有很多的对手戏啊。嗯，就怎么说呢，这个人啊你活着一辈子呀，到了年老的时候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开悟了啊。 对， 他虽然有很多放不下的这个执着，但是有陶姐在这儿，你发现哎这老年人之间啊，然后都是这个无依无靠的是吧。嗯，在这医院里面，就是， 老人院里， 哎对，真就是有一种叫怎么说呢，这个同等，有一种同等境遇下的互相的悲悯之情。 嗯嗯嗯， 啊 所以甭管年轻的时候是多风光还是多困苦啊，到了年老了，那么这也是一段缘分吧。 对啊，对，其实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人物众多啊，都是一些老戏骨在出演。 哎，对，这个叶德娴老师啊，太厉害了啊，这人物塑造确实好，而且我刚才是漏说了哈，桃姐这部电影当年可是。太风光了！ 威尼斯首先是我们知道是国际奖项， 对， 拿了非常大的奖，就是叶德娴的这个最佳女主角。 对，其实，在我们国内，这基本上能拿的奖都拿了，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我们看到几大，咱们国内几大电影节， 对， 都是获得了这个大奖哈。 嗯， 所以这部电影也是确实是，当年一开始啊，他在成为这个特别大众的这个焦点之前呢，其实没太多人关注他。反正我当时的感觉就忽然一下子，大家都在谈论这部电影， 因为首先他是一个文艺电影，文艺电影呢不太容易博得大家在之前啊这个宣传期的青睐的目光，那后来呢，因为有刘德华这么一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他的老影迷们， 对， 才开始加入到这个观影的行列，这部电影也让刘德华是拿到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而且这据说也是他在很多年之后第二次拿到这个最佳男主角。 就是他们这个故事呢充满温情，又显得特别真实，这演员的表演啊也特别就是到位，就是 对 他这种到位就在于他没有什么表演的痕迹， 是 啊，这真是就是老戏骨之间才能这样对话啊，就让你特别相信这个故事。 对，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其中一部来自今天这个主题之下的影片，叫做桃姐。除了桃姐之外，刚才也提到香港电影了，在这么些年当中，大家的回忆里有没有哪一部在清明或者在追忆这个主题当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要推荐的第二部作品是来自描述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一家普通人生活故事的这么一部作品。 对，这部电影张帆一直向我推荐，但是我到今天啊，我也没有完全看完整，确实是啊，日常的这个轰炸呀，影视作品的轰炸太集中了，这样一部作品就得在清明时节下着小雨儿，是吧？在屋里边自己偷偷电影院看。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岁月神偷》，它可能跟大家熟悉的去年的一部音乐作品是同名，但是没有相关，是没有关系的。那《岁月神偷》呢，讲述的这个故事，它好像更加贴近啊，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生活的香港的普通人家，在那个年代应该是风云变幻的时刻。当时写了这个任达华演的这个鞋匠啊，一家四口的故事。 对， 这里面的这个太太呢，其实还是蛮厉害的一个角色，吴君如演的，非常拿手。然后呢，主要的人物关系当中还有两位，就是一个是大儿子罗晋一，第二个是他的小儿子叫小弟罗晋二。这两位呢，应该是当中岁数不大，但是表演的特别出彩的二位。这个大儿子呢，首先是学校的一个骄子啊，运动健将， 对， 学习成绩又非常好，全家人都拿他作为今后前途和希望。这个噩梦啊，他说来就来。后来呢，这个大儿子被查出患上了绝症。那么最后的时刻呢，其实有一段非常唯美的初恋也无疾而终。那么到最后他告别之后呢，这一家其实对更多的对这个命运的感慨，就是说岁月就像神偷一般的偷走了所有的记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离别。 我们听到的这段离别真的是这段电影当中的高潮部分，这是在最后的离别时刻，在葬礼之上，当爸爸的任达华演的这位罗鞋匠啊，他在教堂里向大家来诉说他的儿子。 The Lord be with you. And with thy spirit. O Lord, hear our prayer. And let our cry come unto thee. Now may I introduce Mr. Law, father of Desmond. 说什么呢？ Mr. Law? Mr. Law? Before. Perhaps you have a few words for us, Mr. Law? 这首歌是我儿子做的。 Softly sighs the rainbow, Misty songs of old skyline. My secret lullaby.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鞋匠在诉说他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用儿子的自己写自己唱的这首歌， 嗯， 来表达他的思念。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儿子，两个儿子啊，其中的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后来特别红的一位演员， 嗯哼哼 啊， 这个李治廷， 对， 是吧？ 李治廷的这个当时的惊艳的亮相，嗯，很多人都以为他是王力宏。 哎， 嗯， 对，当时确实在外形的特点上啊，有几分相似。 是 啊， 这部电影当中他的这个因为过早的离世，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伤痛，应该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而我们要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段落当中，除了他自己的这首歌，这还真是李治廷自己唱的 哦。 然后除了这首歌之外，就是他跟他的弟弟之间的个感情描述。弟弟呢是一个顽皮的小孩， 嗯， 经常会到各处啊，嗯，去搜集和收藏很多的东西， 嗯， 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小玩意儿呢？有这个鱼缸。 嗯， 啊，有各种玩偶， 嗯嗯， 还有一面当时的英国国旗 啊， 还有冯宝宝的照片。但是当他看到哥哥已经离开之后，嗯，他想尽一切办法，他想让哥哥回来。 嗯，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段。 你只要放弃你所有最心爱的东西，把它全都扔进苦海里，把苦海填满，就可以和你的亲人重逢了。 是一个孩子挣扎的过程，他心爱的所有的物件都被他一一的扔到海里，他刚才使劲的在扔，使劲在喊，其实就想让自己的哥哥回来。最后扔下去的就是他套在自己头上的鱼缸，这也是这部电影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嗯， 鱼缸一直照着自己，到后来他把这个鱼缸拿掉扔进海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摆脱了所有的束缚，能够独自的成长。 嗯，其实这个逝去的亲人不会回来啊，但是呢通过这样一个事情，这个小朋友也可以跟过去说一声再见。 没错，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动画片哈，啊， 嗯， 大白是吧？ 哦， Baymax， 那也是，哦，那大白就是哥哥这个发明家去世了之后留给弟弟的， 嗯， 啊，这种 是特工队吗？ 对对对对对，嗯，啊，所以这种告别啊，其实这种告别是就是活着的人，嗯，他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告别， 对 啊，也是跟自己亲人的啊这样的一种灵魂上的交流。 嗯，都说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你看到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这么普通的一家，他们其实生活其乐融融的。当时遇到的这个情况也非常多，一个是当年的一场台风的袭击， 嗯， 让自己的这个家呢就一下好像家业就没了。然后当时的这个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又加上哥哥身染重病，所以一家人遇到的这种情况呢，他们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面向或者面对这个岁月的这么一种态度，那怎么样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这部电影其实就是给我们讲述岁月这样的一个神偷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学会和它好好的相处。 嗯， 说到这里呢，这部电影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说的地方，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聊， 一会儿见。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啊，真的是这个戏骨们演的，任达华、吴君如和李治廷哈、他们一块儿合作的《岁月神偷》。说到这部电影呢，刚才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完。这部电影在2010年当时的第60届柏林电影节的新生代单元当中是拿到了最佳影片的水晶熊奖。 哦， 而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他拿到的是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员、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四项大奖。 嗯， 当然这里面，首先说这个李治廷是功不可没的啊。 对， 这个当时的李治廷，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大家还对他没有那么的熟悉啊。 啊，是 刚刚出道不久吧。 而且我们发现后来呢，可能李治廷的这个角色似乎也没有超过。 是是是 啊， 这部电影 近一啊， 一个是说文艺电影作品本身具有这种品质啊，另外就是这部电影他拿到的如此多的荣誉，都使得他后来的路可能没有当初那么好走。 哎，还真是啊。也有人说呢，说这个罗晋一、罗晋二，他就是有一种比喻啊，就是说好像就在追问。说这个香港怎么发展啊，这路怎么走， 对， 到底是进一还是进二、啊、我们知道他描写那个年代嘛、是吧，六七十年代嘛，老百姓生活确实啊遇到的困难啊各方面的压力都太多了、 那个时候的天灾人祸、 对， 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说他通过这么一家人的这个遭遇，实际上他是特别好的，叫管中窥豹，以小来这个见大， 对 啊，反映了当时的这个香港的现实、 所以一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呢、你刚才说的点点滴滴仿佛就是提示了我们，下面听到的这一段当中有很多的部分他就在不停地向大家传递这样的信息。他听起来是平淡无奇的台词，听起来像是告别时刻当中人的那种无奈无助，甚至是后来的一种释然，但是呢他好像又切合了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个年代香港所走过的路。我们一起来听听《岁月神偷》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部分当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重合，就是你刚才说的进一和进二的重合。我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几年后爸也去世了，我也终于进了哥那间学校，哥给我留下了他的校服、 跑鞋和课本给我。妈一直担心我会有哥的病，但我没有，不过我也没有哥跑得那么快，读书那么好，那么人见人爱。不知是不是因为哥一直没有把金牌还给我呢，不过我知道哥没骗我，他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偷去了，真正的大话精不是他。妈，彩虹啊。 哇，是啊，好漂亮啊。 哎，哥说有时天上会同时出现两条彩虹的。 真的？ 真的，两条彩虹的颜色刚刚相反嘛。 是不是真的？说大话可要掉大牙的。 真的，我哥说的。 整天你哥说你哥说，你哥见过吗？ 他我不知道啊。 不过如果真是你哥说的，我就信吧。做人总要信。 不过哥还说很少很少才会看到两条彩虹的，有时很多年都见不到一次。 哎，见不见到也无所谓了。你看你啊，整天记得这些无聊的。 更无聊的我都记得。 还记得什么？ 在 YXWVUTSLQPONMLKJIHEFEDCBA。 傻小子。叫老妈吧。 好啊。在 YXW EZYXW VUTS VUTS RQPO RQPO NMLKJ NMLKJ IHGF IHGF EDCBA CBA。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 再见，嘴角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 啊， 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上去云山开，云山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岁月轻狂，这是《岁月神偷》这部电影最后的主题曲。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还是李治廷的声音。 嗯，但是不是一个人物了， 对 吧？演的就是那个弟弟啊。 你刚才提示的特别好，就是说他那个当时的进一和进二， 嗯， 究竟怎么选择这个弟弟转化成哥哥的形象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关键，弟弟说，妈妈一直担心我会得和哥哥一样的病， 嗯， 但是我没有， 嗯， 其实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之后，迎来的依然是身后的那两道彩虹， 嗯， 但是他说到那两道彩虹的时候，其实这个寓意非常非常的 没错 丰富，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小演员也很厉害哈，这钟少图。我看一下，这是00后啊，啊，2001年出生的， 当时他才多大呀？ 啊，这个今年也哟18岁了啊， 嗯嗯， 啊，真是岁月神偷啊， 岁月神偷 啊，把他的童年也偷走了，现在已经是刚满18岁啊。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最多的感慨是我跟他有一些重合的记忆的部分，虽然我不是生活在那个上世纪60年代的人 啊， 他写的。当时这个小弟就是那个年代非常小嘛， 嗯， 他看到很多香港的电影，他非常迷恋冯宝宝， 嗯， 然后他要有一个愿望，长大了要娶冯宝宝， 嗯， 啊，这就是很多很多我那个年代可能看到过一些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啊，或者是港台的影视作品的人， 嗯， 对冯宝宝当年的武则天还记忆犹新，嗯， 对，就跟现在小朋友拿着范冰冰的照片是吧？还记得那个哪个电影来着？王宝强拿着范冰冰照片， 对对对对， 我要见我女朋友，一样的情怀啊。 好，刚才说到的是岁月神偷啊，继续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读斯人。在今天这样一个清明时节，我们共同用影片当中的记忆来打开这道门， 嗯， 刚才说到的岁月神偷，这是其中一个很经典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部电影是如果各位看过的话，在2010年，嗯，没有特别特别多的票房，但是在很多人文艺影迷的心目当中，依然是一部佳作的，名字叫做《我们天上见》。 哦，这是蒋雯丽来自编自导的， 对 啊，这部作品也非常的感人。 嗯， 他是讲了这个，哎呦，这就是张帆那年代哈，啊， 嗯，上世纪的70年代后半段， 哎，一个小女孩啊，跟她姥爷之间的 对 深沉的情感。 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样子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姥爷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姥爷的朱旭老爷子。 嗯嗯嗯， 当年啊， 嗯， 这样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其中的更精彩的部分，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他的结尾的那个部分。其实，因为你想一想，这个跟姥爷这段感情，我们都说隔辈儿亲呢，啊。 对， 真的，这在中国人的生活家庭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在最后最后，姥爷其实已经过世了。 嗯， 这时候小女孩拿着姥爷的这些东西，她对着这些东西说出了自己想跟姥爷说的最后几句话。我们马上来听一听。 你让我别叫令人送寒蜜馆，我怕人家讲我是暖气户。所以我就把挂着去了，后来我就不去提房房了，我怕你对我失望，就一直没敢告诉你。 他要送我的时候买的那盆兰花也是最后给弄死的，我听人家麦如锦有营养，就把麦如锦浇了花进去，反正花长得好一点，这样爸妈就能回来了。后来心想浇花要浇根，我浇的是花心，就把花给浇死了。我做这两件事难的，你肯定原谅我，我以后可能再到琴行见到你了呗。 那一个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时间不多，我们继续来说说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我是特别愿意把这首歌的乐曲加在这后头，我觉得虽然它可能描述的是不一样的感情，歌里边唱到的其实是恋情，但是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个电影一些影子的闪现。 嗯， 刚才听到的我们天上见这个当中的方言可能不是特别的能明白哈， 啊， 而且呢又在一个风雨的背景之下，刚才这个小女孩在跟老爷最后讲述什么呢？她在说他曾经瞒过老爷的几件事情，啊，比如说他老爷说你给教练送那个哈密瓜啊，那个哈密瓜他自己吃了，他怕人家说他走后门，然后他说老爷说拿麦乳精有营养可以来浇灌东西，他就拿麦乳精浇花浇兰花，结果老爷说应该浇花根的，他浇了花心，所以花死了， 死了。 嗯，最后他说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我们还要天上再见。 嗯，这个教练是刘烨演的啊， 哎，这里面有还有马思纯呢， 马思纯， 对，哎， 嗯，这也是蒋雯丽的电影处女作， 是 啊， 这部电影其实，我刚才说了嘛，它票房可能没有多少，而且也不见得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会在某一个重要的位置， 嗯， 但是这个名字大家应该还是有共情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一说到隔辈亲啊，这话题可就可多了啊，每个人可能都能想起来，或者跟爷爷奶奶，或者 真的是 姥姥姥爷啊，尤其自己小时候那些，哎，其实非常有意思、有趣味的那么一段时光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念、感怀吧啊。特别在这样的小长假啊，在这样的这个有时候睹物思人啊，对吧，这样的一种节日的氛围当中，我们怀念一下过去的亲人，也是为了将来做更好的自己。 对 啊， 还有一点时间，这样我们接下来要说到一部国外的电影。 嗯， 刚才一直在说国产的哈， 真是 华语电影。 对， 下面我们提到这部电影呢，其实没有过多的一些镜头语言或者说过多的台词给大家听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么一部戏，它的名字叫《入殓师》。 哦，哎呦，这可当年也是引起了一番轰动啊。 对， 啊， 入殓师当年获得奖可是不得了了。 嗯， 很多人可能很在乎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拿下过第81届奥斯卡的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嗯， 啊，其实这个入殓师呢，一开始也是不被人理解嘛。到最后其实他找的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找的是自己和自己和解的过程。 嗯， 自己和父亲和解的过程。 嗯， 那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来自于最后啊，他在给自己的父亲修剪指甲的时候，突然又发现了小的时候他和父亲之间联系的那些线索。 嗯， 于是乎呢，就有了下面的这些零零散散的台词和最重要的音乐部分。